秘鲁工人农民学生人民阵线总书记凯蒂·坎波斯·卢恩特普近日发表谈话，表示祝贺朝鲜成功进行火星十色型洲际弹道火箭第二次试射。